人在理论根本没意思，要笑得真挚，去盖掩我心事。 今天的微信祝福红包拜年是一条接着一条，这才初三的光景，手机里就好像存满了这一辈子朋友想对你所说的吉祥话一样。今天早上我就跟一个许久未见的闺蜜聊天，我说这过年哪儿都好，就是吃东西太可怕了，一天五顿饭，天天聚，餐餐吃，短短的七天时间里，这身材和脸型肯定跟之前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对比。这一年辛苦下来，每天节俭出来的身材，一不留神过了个年，可能就会回到解放前了。他听了之后却不以为然地说，你知足吧，要说春节吃东西可怕，那我告诉你，比这更可怕的就是年后一见，你胖了，你的闺蜜却瘦下来了。所以说跟朋友相处还真的是有一点相爱相杀的感觉。但是即使很多朋友一见面就吵嘴，一见面就互掐互损，也依然会在分开的日子当中彼此想念，彼此祝福。新的一年，希望我们身边的朋友同样能够顺顺利利。 那只是一场游戏，一场梦，不要把残缺的爱留在这里，在两个人的世界里不该有你。哦，为什么道别离，又说什么在一起，如今虽然没有你，我还是我自己。说什么痴情能赋予，说什么我爱你，如今依然没有你，我还是我自己。道别离，又说什么在一起，如今虽然没有你，我还是我自己。说什么痴情永不渝，说什么我爱你，如今依然没有你，我还是我自己。什么道别离，又说什么在一起，如今虽然没有你，我还是我自己。说什么痴情永不渝，

记得我在这里陪。

的人。好了好了，整个冬天在你家门。Are you my snowman？ 我痴痴痴痴的等。

紧自由。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，自信可改变未来，问谁又能做到？迎接光辉岁月，风雨中抱紧自由。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。 你

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闯进你的梦。 原生态无醛添加，绵延森林里的每一口新鲜空气，开启您的绿色生活。格雷地板专注做好地板，

到诱惑你，明白如你要这样而变心，那到我害怕。就算他跟你有段情，我也为你高兴，用第三者身份验证，最不可靠是爱情，我们无人能得胜，再运气仍不够耐性，捱得到第四者煞风景。当初喜欢你，其实你有别人，完全都因为我才完结过去，抛低了他，下个他不过接替我当天那位置，情爱情转了对象，别要太惊讶，没有他都会有别人，你我未免不过混乱间将彼此错过，有几多故事最后爱人仍然同一个，看清楚谁都会伴过，谁亦曾被骗过，不知道伴侣做换就更好，还是越来越退步，能让路还是再到，就算再三上诉，你憎我对头尽谁怀抱，谁话爱你自定好心好报，第四者跟你有段情，我也为你高兴，爱如万千灿烂像繁星，可惜那片白净，我们无人能得胜，再温馨仍不够耐性，挨得到第五者煞风景。 反复练习，言语总来

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去